了在深深秋的夏天，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，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滴滴答答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 福利社里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，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了那只宝剑，哦，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，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住人的童年， 总是要等到睡觉以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一命不如的童年， 开始了啊！大家有唱歌的兴致啊！可是老实讲说，我们啊，这个童年这么单纯的时间也没有过很久了哈。下面紧紧就登大人了，脑筋就开始想一些有的没的哈。所以我们常讲，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呢，如果把我们的情史啊写一本书，可以有200页啊。其中我占162页，好了。老大， 没关系，那个序是我写的，啊，序我写的比较长一点。 阿月，你都不要装乖好不好呢？你起码有20-30页啊，结果华健都没写半页啊。 没，里面广告都是我。 后来。